尽，爱如鸽子与你相遇，却曲终意难堪的注定。那些过去点点滴滴，那些人谁也不解的难题，已是生命里最冷的回忆。回不去，始终在心里凝聚，反复在告诉你这已经是结局。不许哭，我这样告诉自己，更何必去追根究底和命运说道理。不许哭，我把我没有机会